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星期天啊，礼拜日，我们觉得很多的朋友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放松的心情来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在本周的周二的午间时光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的男五号嘉宾谭焕宇先生，讲了他在曼谷的所见所闻，受到了道儿一致的、广泛的、如潮的好评。 哎呀，那必须的，大家这个纷纷发来贺电，表示该嘉宾必须常来。 是的，心中常驻芳华嘛。 啊， 对不对？ 芳华， 芳华。对，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谭焕宇先生，欢迎谭焕宇。 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焕宇。 是的，每次来呢都是带着自己的心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必须的吗？ 对啊，我们的桌面有限，就在这个有限的桌面当中又摆满了资料、照片和他的心情，对不对？ 对，就是每一个瞬间每一张图片都记录着那一段时间的过往和发生的事情。 是的，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哈。今天我们大概分享泰国哪些部分，欢迎先生。 因为咱们中国人认为泰国那地儿不大嘛，然后呢它的景观实际上也挺丰富的。 对， 泰国一共有五个世界遗产呢。尽管中国有50多个。然后呢，但是泰国这是五个世界遗产，想跟大家分析一下，分享一下， 也是他的最爱了。 对，因为我们一般去泰国就是游览啊什么的，就好多那个遗产我们都当成景点去玩了。 今天好好听听。 对，这个你想想，就是说从20多年前就开始去，然后呢中间呢这几次呢，那时候已经认识到世界遗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认识世界这是有个过程的。我为什么这次才把这五个才都去了， 就这一次去了五个。 这次去了五个。然后呢以前呢有些认为，有一段时间认为有些东西跟我没关系，我可以不去。 对， 但是后来发现，不对，那时候我认识世界有问题。我认为不去的最后都得花更多的时间 补回来。 对，补回来。所以最终这次呢就把它列为第一条主线。就是第二条主线那个跟大家说过了，去博物馆以后发现这泰国一共有7个时代，去了7个时代的代表性建筑，但是这是第二层次的。第一层次是我一定要把这五个世界遗产都去到。这五个世界遗产是什么样呢？它有两个世界自然遗产。 自然， 哎呀，一说这世界自然遗产就高级了。因为世界现在为止全世界有世界遗产一共有1100个。就是多几个少几个，差不多1100个吧， 左右嘛。 对，世界自然遗产加起来还不到200个。 哦，一共这一比就五比一还高的一个比例， 对，对。还得高嘛， 是。 然后呢，世界自然遗产，不是文化遗产，900多个。 哦， 所以你就想想，原来呢，我认为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有人嘛，有人创造的东西是自然遗产。 哦， 那就大自然留下的东西才是自然遗产嘛。 嗯， 所以自然遗产，我觉得离我比较远。 嗯， 但是泰国就有俩，五个世界遗产，它就有俩，你想想它的比例。 哇， 还是很高的， 很高的。 它是在一个城市还是在不同的城市？ 不是，自然遗产一定不在城市。 哦， 所以它这两个自然遗产呢，一个是在它的和缅甸的交界处。 哦， 是一个那个，真是深山里头。 嗯， 这个地方要去到是不是特别困难？ 非常难，非常难， 非常难， 非常非常非常难。 我特别想知道是到底有多难，怎么去到这儿的？ 到底有多难啊？就是我。空投， 哎呀，空投， 靠 谱，你以为是卷心菜投手吗？ 靠谱， 对， 对手打战。 它位于泰国与 缅甸的 交界处的深山里边。 啊，我的天哪，还深山里边？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偏 西 最西边了吧？ 啊，对，这已经是它的边界了。 哦， 嗯，对。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首先呢，它叫做同爱惠卡康。野生动物禁猎区， 同爱惠卡康，野生动物禁猎区。 对对，因为我这个地图上，包括世界遗产名录上都是这么写着的。同爱点儿，就中间那一点儿，惠卡康，野生动物禁猎区。 我听上去很神秘的感觉。 对，因为这名字为什么不会记错了呢？ 嗯， 因为我到了那儿了，中间这名字是引导着我去的。 哦， 这地方很少很少人去，那个包括泰国人就很少很少去，因为它是个野生动物禁猎区。 嗯， 就是你不是进去看动物的，是不让你， 就是不让你靠近，更不允许打猎。 对对对。然后呢，它这里边有好多种食肉动物，所谓的豺狼虎豹什么的。 哦， 啊，对，因为现在食肉动物越来越少了嘛，比如说孟加拉虎，这就很珍贵了，人这里头有。 哦， 啊，还有一些比较中型的食肉的，什么云豹。 哦，也很珍惜。 天哪，还有云豹呢， 也很珍惜。 然后， 哎，我想问一下黄先生，就这个就是禁猎区，它是开放的还是 开放的？ 开放的， 有大门， 也允许参观是吗？ 有大门，收门票的。 OK， 然后那个这地方就非常难去。 嗯， 等我到了这儿之后，就是首先你得就是知道这地儿是怎么回事。 嗯， 我是弄明白这地儿怎么回事我才要去的。 嗯， 等到了这儿之后再看一下里边的介绍，因为那天除了我，就是恨不得包了一辆公交车去的。那个我到了离他一个比较近的城市，差不多是最近的城市。 嗯， 其他城市没有到这儿的那个车。 哪个城市？ 哎呀，这城市就跟你说一下名字吧。 哎， 叫做乌代塔尼。 乌代塔尼， 塔尼是什么意思呢？塔尼就是 town 的意思，就是城市的意思。 哦，乌代城。 乌代塔尼啊，就是，就是这个城市，因为它还有乌东塔尼。 哦， 然后呢，这个一会儿也会提到。 哦， 到乌代塔尼以后呢，到这地方会讲英语的人很少了。 嗯， 所以我到那儿我就说我要去同爱惠卡康。这个我就给人说晕了，人家不知道这一串出来了。 嗯， 然后我带着地图往那一指，人家说哦，惠卡康。 哦，惠卡康， 惠卡康。 嗯嗯， 等我后来才知道惠卡康是什么意思，因为每一个就是泰文差不多都有意思的。 是， 惠卡康的意思是水刚刚没到不到膝盖。 哦， 是个小河。 哦， 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同爱河是吗？ 同爱是另一个地方。 哦， 惠卡康是一个地方。 嗯， 同爱惠卡康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自然保护区。 哦， 在乌代塔尼，你想就是人家不知道同爱在哪儿。 哦， 人家知道惠卡康。 哦，明白了。 然后那地方就是说我因为有公交车到嘛，我就 坐公交车去。 然后公交车一听我去惠卡康，人家司机就好像有点不愿意似的，但是它是个公交车。 嗯， 因为它， 哎，那块是终点站，一般我们都不跑那么远。 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嗯， 我的女王大人说的 70多站， 对， 上去嘛。 它不是70多站。 你那是大站快车远郊区县是吗？ 周头站似的，我还是要求空投吧。对，真的好远，好难到啊。 这70多站没有。 是有多远啊？ 下一个天赋嘛。 首先到三分之一的地方， 车里的人吓光了。 你看是很远的， 你看那个真的是公交总站， 公交车啊，公交车什么样啊？就是吉普，前头开着，后头一斗，这斗呢带顶的，然后呢两边一排， 对着售票座位是吗？ 啊，对，全是裸着那个四面通风那种， 是的，是的， 还可以挂人那种，我觉得特爽嘛。 啊， 下三分之一没到， 你这三分之一多长时间就下光了？这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大概 那个城市 半个 还行， 半个小时 还可以，不是很远， 就一个半小时。 我告诉你车票多少钱吧？ 哦， 人家就花几十。 泰铢 就完了 啊、哦！ 我这是500，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远吗？ 因为远， 那远大 远到多远啊？100多公里。 哎呀，那是，那是 100多公里。然后我当时不是司机，当然不跟 回来空着 愿意啊。然后呢、嗯，而且呢，他问我回来不回来？ 嗯， 我跟他说我不确定。 哦， 在语言交流的不太好的情况下，嗯、我跟他说我 不确定， 因为。到那儿什么样我不知道， 对， 住不住我不知道、 嗯、 需不需要花一定时间我不知道、 嗯、 我全不知道、 嗯、 我就、 嗯、 但是我跟他说你等我， 哎呦、 啊、这他等我，结果呢这车呢跟我就是刚才跟那个道道说的一样， 嗯， 开的这条路开到头了，就有一个横杆拦着，然后里头呢就是一世界遗产标志，圆的，然后里头一方的世界遗产标志， 哦， 里头就写着会卡康， 这算到了是吗？ 到头了， 哦， 到头了呢，他们这首先这司机就不知道我干嘛来的， 嗯， 然后呢也不知道我在这要待多久，但是他们可能心里得有个预计，另外他们相信我说，等着我， 信任很重要、嗯、 对， 然后我当时呢就下去买票去了， 嗯， 买票因为那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是周末 啊、 哦、这地方根本就没人来、 嗯、 没有人、嗯、然后进去以后我就说完了，我因为我说英语嘛， 嗯， 然后他那个售票的那人就懂我的意思、嗯、他是能讲英语的，我说我一个人，然后那个这还有辆车， 嗯， 然后车进来吧，但是车得买票 啊、哦、车也要票 啊，对、嗯、我是100铢， 嗯， 那车是50铢， 嗯， 车上那俩人就免费了， 哦，车还50铢哎 啊、 哦、 然后呢这个撕票他抖的给我撕了，就是那人的那个票是1张， 嗯， 那50铢好几张，然后给撕了好几张，他可能是10块钱就10铢1张，然后就撕了5张、 嗯、 啊，然后但不管怎么着了 OK 了，然后呢成了这俩司机就等于免费跟我游世界遗产了，陪玩了，然后这俩人也觉得很独特， 嗯， 就是很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应该去工作， 哦， 但是他们这又不是不工作， 对， 但是这事儿不好说，我又跟人说了个活话，几点走又不好说， 嗯， 然后我就根本就不管他们既然已经进来了，我就直接先去里边的那个讲解室。哎，根本没人。然后呢，最后找到他们那个里边的工作人员办公地点，那都在特别靠里的一个楼里边。然后我拿他们的地图，那个地图拿来了。 嗯，哎呦， 惠卡康， 哎呀， 惠卡康有世界遗产标志。 哦。 然后那个它的里边，它是野生动物禁猎区嘛，所以有好大一块面积。这那么大的面积。就是可能都不在一个范围之内， 嗯嗯嗯、 这里头有好多种就是人可以组织，比如说找个向导啊， 嗯、 带你进去 啊、 哦， 但是你自己进去呢，我觉得这事儿会有危险，因为你万一迷了路呢。我身边是2个司机， 嗯， 司机和副司机，而不是说向导。 他们职业不一样、 嗯、对他们不一样、哦、所以虽然他们会语言，但是进了无人区这语言没有用， 一样也 是 陌生， 所以 你都要面对云豹， 对对，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是一大拿， 嗯， 他们俩就跟着我，然后我就走到了一定地方，我觉得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嗯、 因为它是一个野生动物禁猎区， 嗯， 在里头因为人我们是可以用眼睛看的哈，看到了飞着的翠蓝翠蓝的鸟，特别漂亮，像一道蓝光一样都飞过去、 啊、嗯， 非常漂亮， 金刚鹦鹉吗？这不是、啊、 对对， 还不是金刚、 啊、不是金刚， 有很大的尾巴、 啊、 尾巴是那种带后缀的那种尾巴， 我的天哪， 然后飞 起来，从来没有见过枪 从来没有见过枪啊！ 自由的飞翔，对不 对, 对？ 蓝尾麻雀啊， 对，蓝尾麻雀， 嗯，是， 然后呢， 差不多吧。 还有成群的鹿，那个不、 哦、 不光看到了，而且拍到了 成群鹿， 就是 一群鹿在这，因为鹿它是那个食肉类的那个动物的食物嘛， 是，就这个动物园它就纯野生的，就区域是一个一个它纯野生的， 对 吧？ 对 对， 它是纯、它是野生动物禁猎区，然后那个到这儿了，后来我就觉得这事儿里边能看的都看到了、然后有些东西是你看不到的，比如说人老虎、人家夜里面出来活动、白天都不会看到的。 对， 然后呢那些有一些鸟那是你用眼睛看，而不是说用相机拍摄或怎么着的、所以这个整个这里边的所有的事情 anything 我知道了。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掉头，我们仨人往回走，尽管这样我们还往回走了有一个多小时呢， 开车 走 啊，走着 走着走， 因为那个已经就车就扎在那什么门口那儿吧、所以里边有几个雕像，就是说当年这个地方因为特别偏僻又是山，于是呢搞地质的人来了，那个在这儿发现了这地方会有什么地质资源啊等等水资源，但是后来发现这地方太偏僻了，有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在这儿有。 那你有没有拍摄记录下来？没有，全程 鹿全有 哦， 就是比如说在成群的鹿、那有，那鸟我拍不下来 哦 啊，因为那鸟一个飞得特别 飞得太快了， 就太快了，你根本就瞄不准、而且照鸟就打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过程吧 哦， 所以你得在那待住了，又上一个特长的镜头 啊、 然后我后来又去了那个世界遗产嘛，那个叫。考爱，考爱，那个、 考爱听的还多一些。 对，考爱，国家公园，那个地方是专门是看动物的，是看的，因为那里头修好了那个柏油马路，像 那种风格的， 绿野平畴一样的，就在绿色草之间啊，特别舒服。到那儿是看大象的，一会儿咱们再聊那个。 好的。 然后这边呢，弄好了之后，我就撤。撤完了以后人正好也没走呢、我回去还是500株啊、是吧，整个一千株，等1000株我是坐在后斗上的，人俩人坐在前面驾驶室里 啊、 等我又回到了这个乌代塔尼的时候 啊、 一下车那个车站的人指着我就笑，因为那天我在斗里头坐了200多公里，然后斗里头那个灰尘特别大，那天我穿了一件浅蓝色的 T 恤红色的、就是它那个尘土是它那地都是红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所以这上头就跟就是我当时脸上也出汗，估计是 全是灰呀、 红就是红道什么的、就是见面觉得哎你都成这样了，那我就没法说我披头散发，这是 挺酷的、我觉得挺酷的、 挺酷的啊。然后那个我那时候就把自己相机保护好，其他的东西让风吹乱我的长发， 是的， 对，反正也没有 就那种感觉，就是你就一看就是一个有专门向往的一个目的地的这个行 者的身份。我觉得当地人就听到你去这儿都会觉得很惊讶， 是的，是的、 这个地方我们自己都不去， 对对、 对对对，然后呢 连四季都新鲜嘛， 对 呀、 特别新鲜，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世界遗产导师，我是讲世界遗产、我需要有图片嘛。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那比如说您是已经感受过这趟行程的旅行者了，如果你真的推荐大家去看这个野生保护动物的禁猎区的话，你推荐大家一天的行程可以完成吗？ 我不推荐大家去这儿 啊， 对，我不推荐对大家去这 儿、太难到 啊。对对对，我推荐大家去另外一个，那叫考爱， 考爱那个 国家公园，因为那个特牛，特别好，因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惠卡康嘛，惠卡康说的都是那个豺狼虎豹嘛，各种好多种美女蛇都在这个地方，但是那个考爱不一样。考爱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它在那个曼谷的东边、刚才咱们说的是在泰国的西边嘛， 对，两个方向， 它在曼谷的东边。 嗯， 考爱的意思就是大山 哦， 然后呢 大山 这个就是你想大山不就深山里吗，就是高嘛，但是在这儿有生活着200头野象，200头 亚洲象 啊，亚洲象、就是这个刚才说的 数量也很巨大，200头。 惠卡康没说这大象的事儿，因为大象可能需要生存环境。但是这个考爱这里头200只大象，还有好多种，就比如说我拍到了的大松鼠，就是大尾巴在那个树上跑，那个尾巴啊，对对， 大松鼠， 大松鼠，黑色的，不是棕色的。 还有拍到了什么呀？ 土拨鼠那么大，对， 帝王松鼠， 对，还有好多，好多群猴子，然后那猴子就是特别干净，那猴子那个毛是每一根都立着的， 蓬松的。 然后我当时就为了这个拍动物嘛，我这个带了一支长镜头，所以呢，这支长镜头就起到作用了，就直接把远处的大象、鹿，那个这个羚羊 拍很清楚 啊，对，然后那个像猴子就直接拉到眼前来，像这个动物这一类的鸟类就也是，然后呢，在这个考爱里面生活着好多只犀鸟。就是大嘴那个大犀鸟， 颜色鲜艳的鸟， 对，然后那个吃那个大豆子什么的啊，在这儿你听着啊，就是因为在考爱是一个热带雨林地区， 太棒了， 到这儿旅游或者到这儿去自己参观啊，争取要参团。参团以后他有向导，向导带着你进热带雨林， 到底 走不丢， 当地的向导如何带着这些喜欢动物的像环宇这样的世界遗产的达人们走进考爱这个动物园啊？我觉得泰国除了有好吃的好玩的， 是 它的自然风光也是让人非常赞叹的，刚刚说的， 当然了， 对，除了有一点点第一个地方有点难到达， 但是我好向往这个地方， 我也很向往那个地方，那大蓝鸟唰过去了， 对呀， 是不是？ 这简直就是仙境，一下不小心空投，然后投错了，到达这个地方发现没有人， 对，其实特别可以拍一个纪录片类似这样的哈。当然我们的环宇先生是有分等级的，说大家入完了考爱是可以推荐的， 对， 而且他修的很好，有马路， 对，有马路 是吧，也 可以是开车进去， 对，有不同安全交通方式可以进去。 第一个说到了惠卡康可能适合更高阶的玩家， 是的到底当地的这个有关的从业人员经验的带着我们的环宇怎么走进考爱的哈，打开动物之门的下半段，泰国一定会给你精彩的不一样的感受哈。 好的， 走进雨林。 存款不敢不

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戴眼光新一周，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间道， 真的是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当然呢，我们的节目成立之后呢，有劳各位嘉宾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不管直播还是录播， 对对对， 带给大家最新鲜路上的资讯。 对啊， 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又邀请到了谭怀宇先生，欢迎， 欢迎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老客人、老朋友，我们就跟聊天一样的分享他的这个不一样的行程。 没错， 考爱这个地方啊， 考爱、 那么多人来说泰国，他是第一个， 对吧？ 对。第一， 因为玩法不一 样，这些它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世界遗产的步伐去旅游了。 对对对，这考爱地方真不太好去， 也不好去。 从头说起吧。 好， 考爱呢，你要是在曼谷的话， 对，我住在曼谷， 你可以甚至于可以一日游，但是甚至于可以一日游，这甚至是加引号的，就是你到那儿到底能去多久呢？这事儿是不确定的。如果您住在了这个国家公园的大门口，您这一日就是早上起来，实际上我那就住在那门口啊。那个早上起来8点出发，晚上6点半天全黑了才回来，这叫一天。然后呢，如果您要是从曼谷出来，您要是从曼谷8点出发到这3个小时， 三个小时，那也玩不了啥。 对，你可以一日，但是你不能徒步热带雨林去了。 对， 而且热带雨林什么样，就是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环境， 还神秘， 这种体验太珍贵了。所以我当时就决定第一天晚上，无论如何第一天晚上要到这个公园门口。到这公园门口为什么呢？就要参团。参团首先人给你准备辆车，第二管你一顿饭，然后那个你就极度节省体力了。 对对， 然后呢时间的极大化。这件事情就是我推荐给朋友们的， 有两方式， 一定要住在考爱这个门口。这个对于泰国人来说不难，因为他有语言嘛。对于中国旅游者来说这就难了，而对于我来说，我也不掌控这些，我就是一趟20多天，我到这儿来我必须得花时间，那天晚上无论多晚我必须得住在那门口去。而我那天就挺晚的，刚好错过了他的末班车。然后错过末班车怎么办？就是这事儿你别担心，这泰国人真的特别好。你一定，你要遇什么困难一定会有人帮你。所以当时有一摩托车就找我来了。 怎么回事小老弟？ 但是他不会说英文 啊。 然后又有一个特别漂亮一个泰国女孩，她拿着一智能手机，然后她就问我，我就说我要去这儿，然后她就给我做翻译。 是那个摩托车主吗？还是另外 一个？不是，另外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女孩。她给我和摩托车主做翻译，然后就是她跟那个摩托车那个主说吧，那司机说她想去那个考爱，那个门口，然后那个摩托车我能去啊。300铢， 300铢， 我一想，我的天，这得多远啊！实际上也没多远，就20公里，20公里。坐摩托车要坐20公里，那也挺远的哈， 挺远的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 当时大家都拿着智能手机，我也翻那个找，我那上是百度地图，我在找，我说我想去这儿，想去那儿，然后我有一个名字，就是之前我准备下一个，就是到哪儿能参团的那个名字， 嗯， 然后准备好了，又我一打开了一说是这个名字，他们俩就翻，翻完了以后，那司机就跟我说，啊，这地儿没那么远，200铢就到了， 哎呀， 我觉得人好，他主动的，他老实。哦他很老实，他不是说啊，我带你这地儿也300铢， 没什么心眼 啊。对对，他老实，就是说，实际上我离那个考爱国公园呢，大概也还有个2-3公里远， 嗯 啊，就没那么远。 嗯， 等这天都黑了，这摩托车既然能搭我去，我是一定要去的， 嗯， 因为我知道不参团的后果，就是或者是您茫然了。或者是您还得等一天， 嗯， 然后我在路上我也等过一天啊，所以我舍不得这一天嘛， 嗯， 所以就天着黑着，他就带着我去，他开的特快，我跟他说慢点慢点，嗯啊，慢点慢点，然后都路全都黑了，就剩路灯了，等前面发现一片灯火的时候， 嗯， 哎，他跟我说到了，因为他知道他到了，然后呢一看那是个度假村， 嗯， 度假村呢这个前台呢就裸着就在那个街面上，然后呢好摆好多桌子，餐厅，有那个顶子， 都露天的是吗？ 对， 就跟 露天，有顶 子。大学的时候那个， 但是开 团支部书记迎接新同学一样 啊，对， 那个桌子那感觉，对吧？ 啊，对对，然后呢，在里边，我说我确定，我不确定，然后等等吧。比如说你在这等我一下，然后我先进去问问。我进去一问啊，就这儿。我说你这儿能抱团吗？他说能。我说其他的事情根本不是我考虑的事情，房间贵贱根本就。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而且我特意选了个反过来的时间，就是平常的日子，我不想等的那个 人多 人多哈， 对， 人多了这里头好无边，就是说这个锣鼓喧天的这里头不好， 是的。 然后呢，就到那儿以后就200铢给完，人家就走了，特开心。然后给完他以后回来就问说这个能参团， 嗯， 能参团，然后那个能住吗？ 这前台就可以问的， 能住，说这个能。就是早餐怎么办？他跟我说 Seven Eleven。 哎呦， 哦， 啊，然后呢？因为 Seven Eleven 为什么没早餐呢？对不起，整个度假村今天就您一个人。 哎呦， 因为我选了个反季节， 就您一个人， 就是说那个爽季嘛，这个季节爽季刚 来了， 然后游客群还没来呢。 对， 然后我这选的是那天是星期五，人家星期五晚上才到，我星期四晚上就到了，早。这整个就一个人，我问，后来我就当时我问他，您这还有团吗？说有，那个我说有几个人啊？他说加你两个人就成团了。哎呦，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不管怎么样吧。然后呢说你住什么房间啊？说就我这有这种那等的。你想就一个游客，后来我住那房 子， 免费升舱， 不是免费升舱，是整个这一圈房里就我一个人，一开这一圈房子，度假村一圈房子那大门里的全都就我一个人， 还挺酷的 啊，对， 还挺奇特的住宿感觉， 除了我全是蚊子， 大吗？ 啊， 那地方。 挺大的， 度假村吧， 至少得有几十套房是有的。 哦， 然后我根本不知道里头到底有多大，反正就我一人。 啊， 然后呢，离人，你想人都开不了火了，就给你怎么开火呀？就 Seven Eleven 吧。泰国啊，遍地都是 Seven Eleven， 所以他那个 这个普及率倒是很高。 对，他那个质量保证，普及率特别高。 嗯， 然后呢，你买东西以后，他还给你一张小邮票，说这东西是钱，下次你拿这可以抵当钱用。 哦， 啊，这挺好玩的。然后呢，就是说吃完就是住下，第二天早上起来8点钟，这车上有俩人了。 那个人是也是 不是？实际上，那一共是3个人，那两个人是一对老夫妇。 哦，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中间我也就不知道了。一对老夫妇，比利时的老夫妇，人家非洲什么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全去过。 哦， 人手里拿着一特长的一个长枪，是来打鸟的。 哦哦， 人专门拍动物的， 就专门去这个考爱吗？ 专门去跑考爱。 哦， 就是人是一个职业选手。 哦， 我是一业余选手。 嗯， 我拿着200的小白镜头。 嗯， 人拿着是400。 不重要，不重要。 嗯， 这个主要是为了体验嘛。 主要对，然后呢，这车上一个向导，就是兼司机。 嗯， 他还带了个助手。 嗯， 等于这一共就 五个人 ，一共5人就开车就进去了。所以呢，他们手里有对讲机。 嗯， 就是进去以后哪儿大象出来了， 这所有的向导一对讲，哗，全过去。 哎，那我想问一下，考爱的就是你们去的那天团多吗？去的进去的车多吗？ 也不多呀、哎，大概见着三四辆车吧。 哦，那还好， 三四辆车。 然后呢，度假村发出来的，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哦、啊。但是 反正目的地都是这个公园了。 对对 对， 对但是最后过它的热带雨林，没碰见别的人。因为到热带雨林里看犀鸟， 嗯， 犀鸟就是走到热带雨林那个就是遮天蔽日啊，就看这个特殊的选择一个角度，那地方露出一片天来，对面是一棵枯树，然后上头那犀鸟就在那， 好漂亮， 所以呢就在那等着， 嗯 啊，然后呢照到了有好多种昆虫，漂亮的不行，独角兽，哎、什么各种甲壳虫， 太好了，我觉得。很多喜欢昆虫的小朋友啊， 啊、 嗯，到这个地方那真是天堂一般的。 对对对， 啊、好棒啊！这个地方，好爱。 各种 我记下了，豆豆，我要带我孩子去。 好的，好爱、嗯。 对对对，嗯、那个什么，那个各种那个，蝴蝶， 嗯， 那个蛾子， 嗯， 特别漂亮的蛾子，然后那个还有大蝎子都见着了。 哇， 大蝎子有多大？ 蓝蝎 有多大呀、啊？ 手掌那么大、 比我手掌稍小点，有这么大。 哟、哦， 然后当时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仨人就司机看见了，路边一小东西，他就看见完了以后，嚓就停车，发现前后都没车，然后我们仨就从后边下来了，也还是 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一看，就是一下就看见他了、 哦。 然后呢，我们仨人在这一通拍呀、啊，因为 那蝎子也不跑吗？ 蝎子不跑啊。而且向导就在那儿招他、 蝎子还挺配合， 拿着那树棍招他呀，他就把他那大钳子也举起来了。 对对对， 啊，然后呢特别生动， 尾巴翘起来了。 啊、对，蝎子，你给我起开。 嗯。 所以那个镜头就是那下蝎子完全就在眼前， 啊， 那大独角兽， 蓝色的， 蓝色的，那个这真是一种深蓝那种特高贵的， 大自然的那种颜色， 高贵的蓝。 对、 嗯， 这绝对是毒性特别强的一个蝎子。 哦， 嗯、 对对对， 因为它长得很好看。 最后我们照完了以后。嗯我们就走了，所以这些东西， 蝎子说：“哎，你们不留点什么吗？ 啊、不是拍纪录片的呀， 你给我点吃的呀，好歹。” 留个字幕啊。 对，然后呢，还有呢，这是植物 啊， 因为它热带雨林里有好多种蘑菇、 嗯， 都没见过。比如说那木耳，那、倒掉树上长的不就是木耳吗？那木耳跟咱们吃的不一样，那个好颜色是棕色的，不是黑色的。也不是那个白色的，它是棕色的、就是跟那波浪似的，一片一片的，就是这种东西。 大耳块哇！ 哎，就是在雨林的天气跟城市的天气差别大吗？ 大大雨林，一个是见不着天、另外一个呢，它那个特别潮湿。 哦，对，但 不天不蓝。 哦， 老是那阴沉沉、阴沉沉的那个样子。 有 但 是湿气有雾， 湿度特别大，感觉湿度特别大。然后那个就是树长得特别。天上的树叶就是特别密， 遮天蔽日。 那个对对，能最后我们也是从那儿出来的、 嗯， 下午三四点钟就已经很暗了，就是光线不好了、所以在这过程中看了动物，还有好多瀑布，因为它是热带雨林，就好多 水 ， 就是那水哗哗哗那种样，水量特别大。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他带你走这儿，带你走这儿，在里头开了一天的车呀。 大家想象一下哈、哎，道儿，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到一个公园里去，就一辆车 啊、 这个大公园就属于你们的。 对呀， 这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爽，真的， 真的 很值得。我觉得这个感觉， 我就特别想迷失在这个丛林当中。 对对 对，你说八辆车。以后哎，碰到也行哈，就这一辆车，就五个人，这片森林 八辆车都错不过来了。 对 呀、 就是他们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感受是独特的。 然后那考爱呢，有一些图片哈， 照片来了， 有些还不光是照片，明信片啊。然后呢，明信片呢有是一扇标志，山顶上也有。然后呢，动物呢，刚才说的比较不容易常见、不常见的， 哎呀，小刺猬， 豪猪、啊， 豪猪， 哦，豪猪， 巨大呀。 不好意思， 大 啊， 巨大的豪猪 啊，巨大的豪猪。 然后我能拍到一对儿 啊、 所以你想想， 好厉害啊！ 明信片上能够看到的，就是你到那儿你也能看到。然后运气好的就是大象离你特别近， 哎， 运气不好。 看一张图片，豆豆， 嗯， 你大概知道一个非常大的 SUV 大概有多高吧？1.80米左右啊。环宇拍了一张照片。这个象就在吉普车的旁边， 嗯， 你猜这个象比吉普车要高出多少？一头大象，这应该是成年象 啊，成年大象 是不是？ 高出也就半米吧。 你看，现在是这是那个大象，看大象了吗？ 哇， 这个大象。 然后呢，当时我们拍到这象以后呢， 这个象， 我的同就是同车那两个 那个团友就是跟我说了， 嗯， 这是亚洲象， 亚洲象，非洲象更大， 非洲象更大， 更大， 而且非洲象就在你旁边。所以他跟我说那个什么波茨瓦纳什么， 人家 说的那个，他跟你说， 对， 他跟你说那个什么莫桑比克，什么什么肯尼亚，肯尼亚很贵， 嗯， 然后在哪哪哪便宜，能便宜三分之一， 啊， 特别业内人士， 真是资深的。 天空中一片黑压压的，这是什么鸟？ 鸟群， 就是鸟群， 就是鸟啊，在落日的时候，它们总是有一种，就是集体飞的这么一种情况。 这叫归巢。 下班了，嗯， 对，下班了， 这也是晚高峰， 对，晚高峰的。 对，然后呢，这种晚高峰我见过好多次， 嗯， 在印度， 嗯， 就是那个多的，简直就天上就你觉得想起来了， 哇，这个犀鸟好可爱呀。 对，然后那个在这儿还赶上不是热带雨林吗， 嗯， 蚂蚁搬家。 哦， 这蚂蚁搬家，这个首先大蚂蚁 是， 这蚂蚁呢有这个指甲盖这么长， 嗯， 那蚂蚁很大了， 对， 哦， 排了一队，真是前头往哪儿走后头往哪儿走，就跟那蛇形， 对，还有指挥的呢， 对， 这边 得有社会嘛。哎呀，这蚂蚁搬家，我们仨人在那儿，哎呦，看得好过瘾呢，啊， 开心， 啊，对，就有没有说拿一个树枝来挡住你的去路，我觉得蚂蚁会恨死 的。哦，它就叫做考爱 National Park， 对，国家公园，对， 真的， 它就叫 考爱。我还是觉得这个小豪猪挺 大， 幅 度非常 大， 但这个看起来好像跟刺猬那么大一样 啊，对对对， 就跟豚鼠那么大， 对对对， 但实际上应该比那个要大得多 啊。它胆子很小， 哦，是吗？ 我碰见它的时候，我这200的镜头，我就想把它给拉过来， 嗯， 然后呢，它往前走， 哦， 我往前走，它发现我了，因为豪猪跟刺猬不一样，就是豪猪只有后腿有刺儿。 嗯， 它前头那部分是没有刺儿的， 对， 是吗？ 它的头是没有刺儿 的，毛茸茸的。 然后那个啊，对，它胆子特别小， 嗯， 它发现我以后，它就加快脚步，我也加快脚步，然后它跑起来，我也跑起来了，我就追着它，然后它追追追追追追，然后它拐弯，然后我又怕惊着它， 嗯， 然后终于在一个角上憋着它了， 嗯， 它把头藏起来了，这掩耳盗铃啊， 啊， 然后呢，因为当时天已经特别黑了，我要求近大光圈，才能把它照出来。然后当时是两只豪猪， 嗯， 啊， 两只在嘤嘤嘤， 对对对，所以呢， 啊， 这个豪猪平常咱们，刺猬容易见， 对， 豪猪是不容易见到的。 而且我看到了我最喜欢的一种动物， 什么呢？ 冷血动物，漂亮的绿色蜥蜴， 啊， 绿色蜥蜴， 哎呦，这个蜥蜴好漂亮， 看看！ 我告诉你，我拍到了这个绿色蜥蜴， 哦， 我告诉你啊，就是当时那景象，这特别有意思， 我很喜欢这个 颜色，就是因为。是在热带雨林那个环境里头，到处都是绿的， 不好找，不好找， 不好找， 保护色嘛。 但是，就是 相得益彰。 但是这个向导把望远镜支起来了， 哦， 嗯， 单筒望远镜往下看那种， 嗯， 对好了之后，等我们当时是去哪儿服务区， 嗯， 回来之后他让我们看这个， 嗯， 我们一看，哇，这望远镜是圆的，中间一个绿色的蜥蜴， 好漂亮， 特别翠绿翠绿的， 是的， 它趴在树枝上。俩脚耷拉都下去，就是那懒劲儿， 给他懒 了，啊，然后呢，我看完了以后，我当时就想起来， 让我就这样，哎， 不，我觉得那蜥蜴一定是在， 哎， 那个掩饰自己，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你说的不对 啊， 根本就没戏 啊， 我们照这个拿望远镜看的，中间隔着一条河， 哦， 你这这么大的声， 听不到， 根本就 听不 到， 听不到。 等我想用亲眼去找这时候， 嗯， 哎呦，可费了劲了，因为对面那个树枝 子，它是变色龙吧？ 不是，是绿蜥蜴， 就是绿蜥蜴， 就是绿蜥蜴， 哦。 然后确定了，我们当时研究了半天，然后是确定了。 嗯， 这是绿蜥蜴。 嗯， 然后呢，我就找， 真好看。 最简单的方式什么呀？拿手机拍人家望远镜里这个是个圆的，实际上是个圆的， 嗯， 然后圆的就圆的，我先把这张照片有了。第二个，你想拿照相机自己在镜头里找它，可费了劲了，因为你对面全是一片树叶子， 你根本就找不着。 找不着，找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哎呦，就佩服这向导，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怎么就？就一眼就能把这东西找着， 嗯， 他们就是真的是专业，就是专业。 对对，哦，所以等找着了，我把我这200这镜头拉到头了， 也 特别特别小， 嗯， 特别特别小，你就知道人旁边那两个老夫妇，人家拿400、600的长镜头，就 很 就很 厉害， 对 对， 优越感了， 对对，就是他能够拍这些啊，对，但是他那也有问题 啊， 那四百六秒的镜头啊，它是个电子快门，然后定那镜头是电子的，它不像我们这是机械的，我们这一推就完了，他那上找的对不聚不了焦 啊， 他聚不了焦，他怎么也聚不了焦。他拿眼睛看到了他也聚不了焦，所以他拍有些东西是有困难的，而他有限制的，当然你要换成四百六百的机械的那个镜头，那得到到你那个小腿那么粗，小腿那么长，你想得几斤沉， 很沉的， 哎呀太沉了， 对对，所以就是说尤其 我的小腿可是火腿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一天过的是特别满足，那个中午说吃顿饭吧，就是泰国老泰国炒饭嘛，就是泰国给一顿炒饭，然后人家那个向导还特意的拿来了半个西瓜， 哎、 就买过来，特别好， 甜， 然后半个西瓜，然后呢就怕你到时候怎么着，那个就他们就萨瓦迪卡，就开始，后来又萨瓦迪卡，还是特别亲切。 有没有问向导，比如说你是不是周末去的吗？是周四去的哈，如果到了周六的时候人是不是会很多呢？ 还是反季，就是这还不是旅游旺季 哦。 如果旅游旺季的周末， 那就 厉害了，你看看人外头那个停车场你就知道有多少， 都挤不进去， 对对对， 这真是难得的观赏机会， 对、 对对对，这有些事情是需要错峰的， 对 啊，然后呢有些事情需要运气，比如说到那儿您没看到大象，没拍到大象，那也就没拍到了，也就这样了，大象这事儿也没法商量好啊，然后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向导一声呼召，我们仨就上了车就奔着去啊，然后一只巨大的大象正在那儿摇着它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大屁股正在那儿待着，正在那儿，也不是，正在那儿吃东西呢，远远的，然后呢牙折了一半， 有 象牙是吗？ 象牙它指不定在哪儿撞磨的什么的， 对，或者是跟别的象打架， 对对，都有可能的，那这个公象打架都有可能的， 对，很凶，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看运气，运气不好您就再来两次，是吧？ 对， 还有大象坑呢，你看 啊， 他在那儿啊，大象真是大象坑， 对， 那个 他是在那打滚洗澡是吗？ 舔盐， 哦，舔盐， 对，然后那大象坑呢是红色的， 对， 然后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这样，这大象千百万年的在那儿拱这块地，这块地是不长草的，就老到那儿去补盐，所以到那儿，这是穿过热带雨林以后，那儿有一个那个观景一塔，然后向导就把我们交给了他的助手，说你到那儿看20分钟，接着往前走，然后向导去开车去了，把车开到了我们出来的地方，在那等着我们。所以就是中间是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当时上了那个观景台，下面就是这片血红的大坑，因为南边这个就是土地有好多是红色的嘛，比如中国的北京的五色土，南边就是老说五色那个什么什么天干地支五色，南方丙丁火就是红色的嘛，然后五色土南边也是红色的。所以到泰国见很多那红色的土，就是含铁量特别高啊，然后呢铁可能钠也多嘛，然后氯化铁氯化钠在那都有，就是盐嘛， 它 在那儿， 它得补充盐分， 对，它补充盐分， 对， 然后那这个大象实际上它的脑容量比咱们不少，但是它脑电波不成，所以它的思维达不到这种程度，所以它 扣出来还是不如我们， 它对它那个就是三条里头，它脑容量无疑比人是大的， 是的， 它第二条脑电波就不行，第三个它没有想象力， 对， 人有想象力，比如说咱聊半天，咱们说的特热闹，观众也没去，但是他能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头描绘出 种草， 那个， 对，他知道那个样子， 对，想象力，其实想象力的能力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有区别的， 是的， 然后呢要培养自己的想象力， 对， 刚刚我们说的是自然的遗产， 对， 全世界就有五处 啊，不 整个泰国 有两处， 有两处 自然遗产， 自然遗产有两处，